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第88集，秦放又被绑了。 雨人怎么能傻成这样？ 秦放先是被司藤笑得莫名其妙，后来终于明白过来，原来是被他给耍了，气得真想掉头就走。司藤笑完了问他， 几点了？ 秦放没好气道， 10点多。 趁着月黑风高，先把我埋了吧。 秦放一句为什么都快到嘴边了，司藤又斜了他一眼道， 如果问我为什么，那你比严福瑞还笨。 家里没有趁手的工具，秦放临时开车去五金店买了把铁锨，店主只是随口问了句， 干嘛用啊？ 秦放居然像是被做贼拿赃一样心跳不止，结结巴巴回了句， 种花。 回去的路上暗自庆幸司藤没跟着一起出来，若是让他看到自己现在的窘状，又会笑他小家子气的。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的11点多了，左邻右舍大多已经休息，秦放才在一楼的后院开挖，挖的时候总有些心惊胆战，忍不住要四下看看。司藤坐在边上看着，几次三番之后就有些不耐烦道， 秦放，你就当是种花好了，慌什么慌啊？ 种花？你家种花选在半夜11、12点啊？还得挖这么一个棺材大小的坑。 抱着司藤放进去的时候，总觉得是要把他活埋的感觉。司藤催促秦放赶紧填土，秦放都不好意思真拿铁锨去铲，自己双手推着把挖出的土覆到他的身上。眼见最后一捧土推过去就要盖到司藤的脸上了，秦放问他， 哎，真不要浇水啊？ 浇水浇水，这人是多爱浇水啊。 司藤没好气道， 不要，化肥也不要，还有你没事也不要在这里乱走，挡着我晒太阳。 两人互相瞪着，然后没有任何提醒的，秦放忽然就把那一捧土推盖下去了。 不好意思。 司藤似乎有被呛到，好像还咳了一下。当然秦放那点恶作剧式的幸灾乐祸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忧虑给打破了。以司藤斤斤计较的性格，他回来之后一定会加倍回报的。秦放用手把挖松的泥土拍实，拍着拍着目光所及，心头忽然激灵灵打了个突，屋子里的灯光从背后打过来，他蹲着的身影旁侧还有一条被无限拉长的正悄悄靠近的人影。意识到情况不对的刹那，秦放觉得浑身的血都僵了，身后传来了一个男人似曾相识的冷笑声。 还在绒绑？妈的，老子多年打印险些叫个燕崽子给骗了。 周万东极其恼火，以自己的江湖手段老道经历，居然被一个毛头小子给骗了，奇耻大辱， 贻笑大方。秦放当时回消息说还在荣榜，周万东是真的半点都没怀疑，还对贾桂枝吹嘘说不着急，这里还很落后，旅馆没有身份证扫描登记验证，他只需要假装入住，一家家住客登记簿翻过来总能找到秦放那小子的。说的没错，路数也对，可关键是翻到秦放这个名字的时候，后头大辣辣标了两个字，结清。问起来，店主翻着白眼说， 走了呀，昨儿一早走的，客人还不就是这样来来去去，难道还扎根呢？ 于是两人风驰电掣地往回赶，周万东手臂的伤似乎更疼了，贾桂枝看过来的目光也似乎别有蹊跷的深意。周万东恼火极了， 秦放呀秦放，你别落在老子手上。 秦放慢慢站起来，回头看向了周万东。这个浑身充满戾气的高大男人，满下巴的络腮胡子更显表情狰狞，胳膊上快雷的腱子肉，即便是有条手臂缠了纱布，肌肉还是高高的鼓起，完全不影响战斗力。周万东丝毫也不掩饰要狠揍秦放一顿的试图，一条手臂威慑似的甩了甩，另一只手骨节咔咔响地攥成了拳头。秦放居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他问周万东道，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周万东哈哈大笑， 现在来跟我攀亲戚了，是不是晚了点儿？啊！ 话音未落，周万东狠狠地挥出了一拳。打架打惯的人，变招特别快，居然事先就猜出秦放要躲的方向。拳头打出的角度极其刁钻，一出手就把秦放打了个猝不及防，硬生生被掀翻在地上。秦放的下巴火辣辣的像是在烧，嘴巴里血腥味泛起，他用手背擦了擦嘴，咽了一口混了血的唾沫，抬起头死死盯着周万东，重复了一遍， 我们一定见过， 这个人一定是在哪儿见过，最不济他也一定是听到过他的声音。周万东拧着笑过来，一脚踏在了他的胸前。 可能吧，老子造的孽多，没准杀过你全家。嗯， 说到这儿，周万东忽然住口了，目光在秦放身边刚填上的土的地方打了个转。坏事做多，对这个简直太熟悉了。有那么一瞬间，他对秦放简直刮目相看。 看不出来呀，兄弟，斯斯文文跟个上等人似的，也做这事儿呀，买的谁呀？ 一边说一边腾出脚，一脚把铁锨踢起来握住，一铲子就铲挖了下去。 呀，混蛋！ 秦放浑身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上，怒吼一声冲过来，两只手死死地掰住铁线的边缘，之前还不觉得，原来边缘处的铁片这么锋利，瞬间就深切进肉。周万东也火了，抬脚便把秦放踹翻，谁知道秦放不要命一样红了眼跟周万东死磕。周万东起了杀心， 硬抬起膝盖狠抵秦放的胸口，几乎磕得秦放吐血了才把人给甩开。甩开之后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痰，一铁铲就把土给铲开了。周万东朝坑里看了半晌，转过头看向秦放说道， 我真就不懂了，你们城里人还挺文艺的啊，半夜在这挖花种草还拼了命的不让人看，这 说完了手里的铁锨咣当一扔，自顾自地点了支烟。表情特别闲暇地吸了一口之后，脸色忽然又转成讽刺和狠厉。 老子不就挖了你棵树吗？啊，你搞出一副老子挖了你全家祖坟的架势，至于吗你？ 秦放愣了一下，下意识看向周万东身后挖开的那个坑，打眼看过去，里头只是普通的藤根藤条。秦放暗地里长长地吁了口气，这个时候他才来得及理清事情的前后关系。 你刚提到荣宝，那短信其实都是你发的，闯进单志刚家里的人就是你，对吗？你一直在找我为的什么？ 周万东笑得诡异而又阴鸷，伸手从后腰解下挂着的铁丝圈，裤兜里又掏出把钳子来。这也是周万东的惯用手法，捆绑从来不用绳子那么麻烦，铁圈一勒，钳子一拧，粗暴简单但干脆利落。秦放没有说话，他看到周万东的背后晕黄的灯光映射下已经伸起了张开的细密藤条，这情形其实是有几分可怕的。灯光昏暗，幽静无声，藤条在周万东身后成了包抄之势，似乎蓄势待发。那藤梢锋利如同磨尖的枪头，让人想起异形进攻时的软体触须，一声令下，万箭穿心。秦放的眼睛有点发热，他觉得司藤是在保护他。而就在这个时候，周万东的手机响了，他不耐烦地接起来，先说了几句，大意是知道了，很快就会带人回来，没被人发现，发现了也不怕云云。说到后来声音忽然提高了八度，带着明显的愠怒。 什么囊钱？最初你他妈的从来没提过还要去囊钱。 对对，囊钱。 电光火石之间，秦放忽然想起来他为什么觉得眼前这个人似曾相识了。没错，在囊谦坠崖的那个晚上，隔着车玻璃自己模模糊糊看到过他的轮廓，也听到过他的声音。在那个晚上殴打安曼，又示意将他连人带车拽下悬崖的，原来就是他。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